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天气越来越冷了，今天尽管阳光高照的样子，但是最低气温已经在-6度了，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凡事一定不要扛着，身体真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它已经发出了讯号，请一定不要视而不见。冬天里我们会期待阳光，还会期待什么？温暖的拥抱。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很着迷，要亲亲，要抱抱，举高高，是吗？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拥抱。开心的时候我们想要抱抱，害怕的时候我们想要抱抱，孤独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尤其生病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温暖的抱抱。我们从出生就在体验和渴望温暖的怀抱，对吗？很多朋友一定还记得那个很著名的科学实验，就是让两个小猴子在两个妈妈之间选择，一个妈妈是由带奶瓶的钢丝组成的，那另一个妈妈是由没有奶的一片毛绒布做成的。那个小猴子在冰冷的机器猴妈妈身上喝完奶，总会重新跑到温暖的那只毛绒布妈妈的身边。而之前我做调查类节目时也了解到，其实是有医学表明，拥抱会刺激到我们皮肤下的一些压力传感器，会通过一些神经的游走，让我们慢慢的放松下来。所以抱一抱这种美好的感觉不只是在情侣之间才有的，但是随着我慢慢长大，这种拥抱似乎消失了，似乎只限于我们跟孩子之间。生活越来越忙碌，一天又一天，我们好像也习惯了在屏幕背后用文字表达自己，我们会变得更加的独立强大和高效，但是依然会在某一天，或许在某一个生病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孤独和不安。但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请各位尝试着抱一抱，和家人和朋友来拥抱，来释放一些压力和悲伤，或者和宠物来抱一抱。不要害怕索取拥抱，也不要吝啬拥抱，试试看，勇敢的拥抱一下。 如果真的可以，多想一直抱着你，今生能够遇见你，花光所有运气，多么想要和你拉近一点点距离，哪怕千万分之一，可需要多大的勇气。我跃进人海拥抱 抱你，那一刹的光景，任思念拉扯千万里，却止步于海底。我转身离去，消散在风里，掠过人海，回眸慢慢的失语。如果真的可以，多想一直抱着你，今生能够遇见你，花光所有运气，多么想要和你拉近一点点距离，哪怕千万分之一，可需要多大的勇气。我跃进人海拥抱你，那一刹的光景，任思念拉扯千万里，却止步于海底。我转身离去，消散在风里，掠过人海，回眸慢慢的失语。我跃进人海拥抱你，那一刹的光景，任思念拉扯千万里，却止步于海底。我转身离去，消散在风里，掠过人海，回眸只剩的孤影。 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好朋友在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来问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今天的这样一首暖场歌是我特别为大家挑选的，来自张杰的《跃进人海拥抱你》。我还记得这首歌所在的那个电影叫《温暖的抱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电影其实是讲述的一个既有强迫症又有洁癖的钢琴老师，叫抱抱，对，一个鱼字旁打一个抱，然后另外是抱抱的抱。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却在准点完成自己计划的当天遇到了一个很率真的女孩，叫宋温暖。当然这个宋你是知道的，是我们大宋的宋，有一点谐音哈。这一场意外的转角相遇，从此改变了这两个人的命运。那两个人都受到过无数伤害，然后他们互相鼓励，一起走出了难关。而我觉得，经过过去的这一周，过去的这三四天，当我又半血复活地坐在了这里时，我真的是觉得我是被深深地温暖到的。谢谢大家。今天所以就好和各位来互动一下，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当中，在首页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来说一说你有多久没有被抱过，最近一次你有拥抱过谁，因为什么呢？ 我穿越所有的时空到你的怀中，奋不顾身在人海里相拥，晴天阴天雨天还是明天，爱不会消融，无论多少个春夏秋冬。我穿越所有的寒冬到你的心中，时过境迁就算不再拥有，思念红发成一片雪花飞舞满天星空，找到错过的那初衷，不管在哪一个时候。多少次失眠， 心中不断蔓延，我穿越所有的时空到你的怀中，奋不顾身在人海里相拥，晴天阴天雨天还是明天，爱不会消融，无论多少个春夏秋冬，我穿越所有的寒冬到你的心中，时过境迁就算不再拥有， 我穿越所有的时空到你的怀中，我们奋不顾身在人海里相拥， 纸片散落在熟悉地点， 这首歌来自陈子琴，穿越时空拥抱你。我看到了很多人想跟我隔空来抱抱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隔空抱抱带着很多大家对我的关爱，带着很多各位对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爱，真的在这个冬日的午后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暖心。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你有多久没拥抱过了？有很多都没有被拥抱过。哥大爷说真的好久好久了，男的女的都算上。还有一哥说好久都没有了，好像把这个给忘记了，想着要把抱抱给找回来。但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几乎每天都没有忘记这个仪式的好朋友们，比如说微蓝，他说基本天天都会拥抱爱人。时尚2019说，当我们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被父母拥抱，慢慢长大了就会拥抱自己的孩子。但是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对于自己的孩子，你有多久多久都没有拥抱过他了呢？还有爱人也是一样，很多人是很难于张开那个双手把爱人拥揽在怀的，是不会了吗？还是不好意思呢？其实都不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了，给一个拥抱吧。 给的爱很久很久以后才懂，狠心的人是我，那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会不会邂逅在某个街头，用力握紧你的手，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只 相拥，能不能原谅我所有过错，还能听你说爱我，抱紧我。这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会不会邂逅在某个街头，用力握紧你的手，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都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相拥，能不能原谅我所有过错，还能听你说爱我，抱紧我。 这是一份多么渴求拥抱的那种心情。拥抱的理由来自尹锡水，来自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的片头歌。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吗？拥抱需要理由吗？什么样的理由才算呢？是原谅过错，还是把全部都给你，还是不及我爱你？真的是回想一下，多少真爱都败给了丑陋，又有多少爱因为缺少了拥抱，让彼此之间觉得有一点筋疲力尽。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争吵在这之后，可能你觉得当时只需要那样一个拥抱就会化解很多的纷扰，也就吵不下去了。我觉得在亲子关系里也是这样，常听得人说，孩子在最不可爱的时候最需要爱。其实很多的言语的那种教训都不及一个简单的抱抱来得更加的有作用。所以在12月6号，在北京时间15:18，你记住了，在电波当中你曾经听到一位主人说，不要为拥抱找什么理由，找什么借口。我们在还可以拥抱的时候，一定别再犹豫，好吗？ 即使一生的人潮，多凑巧我们能遇到，从开始召唤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夜色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冷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牵牢，能在你身旁撑过去这世界风光，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候用力照亮，从梦到年少 们能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像路人甲，用泪花你来帮我擦掉，真正乐园快就和好，两个人不同的技巧，最终的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都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冷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旁 我们都很需要拥抱，我们都很需要依靠，对吗？这是来自袁仁中的一首《很需要》。我想大概世间最动人的爱情，其实并没有像偶像剧演绎的那样的浪漫，只需要最朴实的真情陪伴，便此生无憾了。 很需要依靠， 最好的爱情和友情其实都很简单，那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恰好都在。而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是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你知道吗？在我的听众朋友当中，还有会给我说笑话的，还有会给我送来温暖的。人生还需要什么？是这样的，正如微澜所说，没有什么是一个拥抱解决不了的。谢谢大家隔空的那些拥抱，我记得了。谢谢五号线的准时上线，他说今天下午晴，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这二级最高气温是12摄氏度。夜间晴，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午间北风仍然较大，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风防暖。下午的风力会逐渐减弱，夜间气温下降，各位出行也请加强保暖。今天白天最小相对湿度在20左右，空气很干燥，大家也请注意补水润燥以及防火护安全。这个声音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 感谢那是你牵挂我的手，还能感受那 这首《可惜不是你》来自于曹轩宾和金海心的对唱，在唱法上是回归了那种低吟浅唱的叙事说话的风格，而编曲方面我也很喜欢那种很清透很干净的一种质感，很适合我们深度聆听的一首歌。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 而这首歌所在的同名电视剧也是讲述了主人公从青涩邂逅到甜蜜相恋再到互相依偎最后支离破碎的一系列非常曲折的很有风波的爱情故事。而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物是人非，唱出了长大的不易，更唱出了生活的现实，很耐人寻味哈。我们但愿很多的分别只用一个拥抱就能解决， 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 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家万户心血已经凝固，英雄写尽了史书，看遍天下所有的队伍，没有人你更艰难困苦，鲜花开满热土，风雨依然无阻，聆听身边前行的走向了人民幸福。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只愿做好你六十分的朋友。 我在北纬39.9，东京116.4，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即便不见面，也会有惦念。这首歌相信很多喜欢韩剧的朋友都十分熟悉吧，收录在韩剧《当你沉睡时》的 OST， 原唱是剧中饰演女主的裴秀智演唱的。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宝拉宝儿。这部剧讲述的 是根据梦境来预知未来不幸事件的女人，和她为了阻止那个噩梦变成现实而孤军奋战的检察官之间的故事，非常的优美，对吗？ I love you boy， 我爱你男孩，就表达了这个剧中越来越喜欢男主的那一颗心。光听旋律就足以让人很悲伤和感动了，对吗？他唱的是爱情，而我想讲的是友情。我想生命当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份简单的喜欢存在的。我想这样一个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有我为大家主持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很希望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谢谢大家每天都来这里如约的守候，真的就是一份温暖的支持，对吗？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被拥抱过了？包姐姐说很后悔和妈妈拥抱的太少，她去世之前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拥抱可以放下一切的疲惫，不开心是一剂温暖的良药，瞬间就可以治愈到一切。同时如果再拍一拍的话，感觉会更好。我想经常给别人拥抱的那些朋友们会更加的有经验，是吧？拍几下才算数呢？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 氛围让很多朋友有感慨哈，大家在听到都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这首歌时觉得很有感觉。这一位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叫李静啊，他说我以前想拥抱，现在不想了，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慢慢努力的样子。我想说你喜欢就好。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 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自隔壁老樊，人的一生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走，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 小的时候我们觉得拥抱是一件常事，长辈们总是用他们很大很温暖的那个拥抱给予我们安全感，就像老赵给他的两个孙子的那个拥抱一样。长大以后，当我们看到可爱的小孩，也会想要去给予他一个拥抱，尤其是那些正在哭泣的孩子，正在被大人骂的孩子，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关爱。我们总是盼望着好像可以快一点长大，离开爸妈的怀抱，很迫不及待的想要独立，想要证明自己。可是真正长大了，看起来好像我们有了一个坚硬的外壳，但是内心却是渴望更多的体谅、理解和带着体温的拥抱，你说对吗？我相信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在听到刚才隔壁老樊的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想念起了你一个曾经想要脱离的拥抱，渴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和体谅。拥抱不能消失，我们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拼命的相拥，不给孤独留有余地，你说好吗？ 还敢哭在雨季里，在无睡的深渊里，我的心情在黑夜里没有泪却哭泣，爱不要扑朔迷离，在燃烧的空气里我的影子在你眼底快要窒息，无法呼吸， 其实说拥抱其实不是软弱，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拥抱总能治愈很多东西。生如夏花，我那个最好的姐们父亲走了，我就静静地陪着，然后走的时候就默默地抱了抱她。 心底，无法忘记。为了你，不再逃避，是你让我找到自己。 耳边的这首歌叫《为了你》，其实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郁可唯的风格，这一次她把声音放开了唱，非常好。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钱钟书在《围城》里的一句话：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这首歌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份很浓烈很炙热的爱恋，因为扑朔迷离所带来的那种困扰跟低沉，再到后来冲破禁忌而有的义无反顾。给我勇气把手放在一起，我会更勇敢，为了你我都愿意，也会让我们想起静茹的勇气。爱真的要勇气来面对所有的流言蜚语，所以就像宝姐姐在今天聊天室里所说的，拥抱实际上让我们给我们的精神充个电。要抱一下1080的朋友，真的你完全想象不到一个拥抱它所能带来的那种效果，以及它达到的那种久远的程度。刚才是谁跟我说，一个拥抱让他记到了现在？啊，我找找啊，我一定能够找到你的。好着急啊！泪落心田说，上一次拥抱还是在2018年。当时临近大学毕业，与认识的好友们一起拥抱临别，送上了各自的祝福。2018到2022，这个拥抱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哈。我瞅瞅说，每天早上都要和闺女儿来说拥抱，说我爱你，晚上也会拥抱说我爱你，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的仪式感。怎么样，这样的仪式感，收音机前的各位，在今天下班以后，在今天晚上，或者是在明天早晨的时候，要不要试验一下？今天最后的这一支歌，我想来想去，我想为你挑选《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最爱这个由蓝盈盈、吴昕和黄龄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带来的这一版，原唱是比比周笔畅，就是把友情的部分用最独特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出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光彩。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就算很遥远，我也一定会到达。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路上奔跑的人，心向阳光，全力以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希望明天我还会遇见你。 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呀，就算很遥远啊。用尽